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49集，魔音诀。 我等着他们，你去搬救兵。 我挡住，你去。 你就非要跟我抬杠， 你说你自己啊。 两人谁都不肯撇下对方走，最后林业火一跺脚， 哎呀，管他阿猫阿狗，剁碎了总行了吧。 话音刚落，一个怪物扑到他面前，火风一脚踹入其面门，手起刀落将那东西四肢都砍了，那东西还动，最后林业火一刀把他脑袋也砍了。刚刚砍完，又有三个到了跟前，邹良横刀连扫几下，将那三个怪物跟削萝卜似的砍成了一截一截的。正这时，林业火就感觉有东西摸他脚，低头一看，半只手正在他脚边，那手指头还在动呢。 哎呀妈呀，你妈的什么呀，好恶心。 林业火赶紧飞踹甩掉那手指头，邹良拉着他退开两步，一刀扫向背后偷袭的一个干尸，两人也不分心了，开始合作斩杀那些怪物。这二人也可说是当世数一数二的高手，砍瓜削菜似的打法，就看到林子里寒光乱闪，然后各种残肢在往外飞。此时云雾渐渐散开，中天一轮明月露了头，月光洒下来，将林子里铺上一层银白色的光。林业火和邹良望着地面诡异的残肢碎块以及那些丑陋的怪物，都觉得有些不真实。肿胀的怪物力大无比，干瘦那些则速度极快，而且悄无声息，又数量众多，采取围攻的策略很难对付。而最麻烦的就是啊，还杀不死，不会流血，不会受伤，脑袋掉了还在往前走，就算砍碎了手还在动，且极具攻击性，关键是很丑也很臭。邹良和林业火杀起来就没完没了，两人配合着站了良久，将袭击他们的怪物砍杀了一大半，最后还剩下五只巨怪和四只干尸。干尸躲在巨怪的身后，贼溜溜的眼睛注视着林业火和邹良，似乎在考虑要怎么偷袭。那些怪物此时也放缓了进攻的速度，但还是包围着两人。林业火对几只招手， 赶紧过来，剁碎了拿你们喂狗， 不要给狗吃脏东西。 只是正当两人觉得就快砍完的时候，又一阵笛声传来，邹良和林业火一愣，就看到树林深处又开始有树木倒下，而且是大片大片的。 这是有多少过来了？有没有什么一次性解决的办法？这样打下去，咱俩要累死了。 走。 邹良一把拽住林业火，转身就往官道上跑。 跑去哪儿啊？ 离开林子再说。官道那边有河，我们到河对岸去。 只是邹良话没说完，就听到笛声接着响了起来。两人一回头，就见那些怪物突然开始发足狂奔，而且速度极快，有的边跑边往下边掉胳膊腿，样子极其恐怖。 咦，好恶心啊，放火烧行不行？ 怎么说，要不引去军营方向。 两人正想对策，忽然就听到身后扑一声，同时前方一个红色的身影扑面而来。邹良和林业火看到那一身红衣还有曼妙的身材，就想到了一个人，这不红九娘吗？再回头，跑在最前面那几个巨怪已经着火了，但着火的同时还在往前冲，完全不受影响，这带着火跑的样子看着更吓人。 哇，什么东西啊，那么恐怖，几天不来开封就丧尸围城了不成啊。 林业火和邹良就听到身后有人说话，两人一回头，果然红九娘出现在了他俩身后，张大了嘴盯着狂奔而来的怪物。两人张了张嘴，没来得及说出话，就听红九娘对身后喊， 公主，你有没有办法？ 话音刚落，就听一个声音传来， 护住心脉捂耳朵。 林业火和邹良一听到说话人的声音就松了口气，跟着红九娘乖乖捂住耳朵护住心脉闪到一旁，同时就感觉一股强大的内劲袭来。 好恐怖的内劲。 随后一阵龙吟一般的怪声响彻云霄，邹良和林业火捂着耳朵还是觉得头好晕。而此时和白玉堂一起抓完了那些官差，刚刚押送到开封府门口的展昭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抬头，开封府里天尊也跑了出来。 老鬼九成内力都用上了，这是打什么呢？ 展昭也惊讶，这是阴侯的魔音诀。魔音诀是阴侯独有的功夫，很多人以为和狮子吼的原理一样，是利用声音来震晕对方，可事实上魔音诀并不是声音，而是强大的内力，与狮子吼完全不同。阴侯的魔音诀就是瞬间释放出来强大的内劲和四周围的气对撞，产生一种碾压的作用，能制造出千钧之力。使用这种功夫的时候，因为气与气的相撞会造成类似龙吟的怪响声。平时阴侯用的时候最多一两成内力就能震晕一片了，内力和气是无影无踪的东西，是有声音能听到，所以大家都以为是魔音。然而当内力高达某个层次，这声音就会极度刺耳，人会感到头晕，所以附近的人需要捂住耳朵。可声音本身是不含有内力的，而且内力的袭击有针对性，不在阴侯袭击范围之内的人只要站得够远，就算听到声音也不会受伤，但如果站得太近，除了捂耳朵之外还要用内力护住心脉，不然的话会被泛滥而出的内力震到。幸好邹良、林焰火都站在红九娘身后，而且两人内力又高，但这样还是觉得整个身体都在狂风之中，被各种乱窜的内劲拍打着。展昭一听到声音就知道阴侯使用了差不多有九成的内力，这声音将开封府几乎所有的人都弄醒了，好些人都开窗户探头出来往天上看，心说这是龙王爷显灵了还是怎么着。说实话，展昭也没见过阴侯用那么强的内力，白玉堂长那么大，大概只看过天尊出到五六成的内劲，于是就有些好奇。 师父，九成内力的魔音诀是什么杀伤力啊？ 老鬼以前十成内力的魔音诀毁掉过一座城。 众人闻言睁大了眼睛。 在开封附近搞那么大动静，没理由啊，他又不会暴走。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。 展昭赶紧往城外赶，其他人也跟去看。赵普也跑了出来，听几个影卫说是城外九峰岭的方向传来的声音，邹良和林业火正在那里。 欧阳，带上兵马去看看，别是出了什么事。 好。 等一阵魔音过后，林业火和邹良感觉自己好像刚刚被千军万马踩过，浑身五脏六腑都疼。红九娘回头看看他俩，笑了。 不错嘛，还站得住，没坐地上。 两人在抬头看那些怪物和干尸，就见路中间哪儿还有怪物，就剩下一摊一摊的肉饼。那些巨怪和干尸被魔音诀压成了肉饼，骨头都碎了。而再看四周围，只见官道两边的几排树木都向两边浮倒，一瞬间满目疮痍。邹良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之前见过天尊用内劲将四周围的一切都冻上，随后内力一扫，瞬间化作飞雪灰飞烟灭。比起天尊那种空灵冷冽如梦似幻的境界，阴侯则是横扫千军的暴烈，一切在他眼前都只能像那些树木一样趴伏，内力过处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林业火也忍不住皱眉， 难怪一个是仙，一个是魔。 魔音诀停下的同时，一个黑衣人落在众人眼前，正是有几日没见的阴侯。阴侯摸着下巴看着地上的肉饼，忽然身形一晃。邹良和林业火都一愣，再看就见阴侯从林子里出来了。 一手提着一个白发的老头往地上一扔，然后往林子里看，微微皱眉。 跑了一个，能挨住我的魔音诀也算有点本事。 说着阴侯又皱眉看林业火和邹良， 你们最近查的案子跟姓纪的有关系？ 姓纪不是鬼面人吗？ 鬼面人？ 外公！ 这时远处展昭带着人跑来了，天尊溜达在最后边，看着眼前的场景摇了摇头。 这老鬼还是那么暴力。 展昭看着地上一摊一摊的肉饼，吓得张大了嘴，第一个想到的是，完蛋了，他外公杀人了，怎么办？正紧张，白玉堂拍了他的头一下。 猫儿，这是压碎的萝卜吧？怎么血都没有一滴啊？ 展昭打了个愣神，随后捏着鼻子。 好臭啊。 这时欧阳少征带着一队人马赶了过来，邹良跟他说了一下情况。 这么恐怖？ 欧阳带着人到林子里查看，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。展昭看着被阴侯扔在地上的那个人，就见是个白头发没胡子的老头，穿着一身黑衣服。 你是谁啊？ 那老头缓缓抬起头看了看展昭，这时赵普带着公孙也赶到了，一眼看到那老头，赵普微微一愣。 宁公公？ 众人也惊讶，竟然就是王峰身边的宁公公。这事情看来果真跟昊天楼有关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